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第21章《赫敏的秘密》第60集。 终于，一个多小时之后， 我们出来了。 赫敏小声说，他和哈利站了起来，巴克比克抬起了脑袋。他们看见卢平、罗恩和小矮星笨拙地从树根间的洞口爬了出来，然后是没有知觉的斯内普诡异地飘了上来，在后面是哈利、赫敏和布莱克，一群人一起朝城堡走去。哈利的心剧烈地跳起来，他望望天空，云彩随时可能飘开，月亮会露出来。 哈利， 赫敏悄悄地说，好像猜准了他在想什么。 我们必须待在原地，不能被人看见，我们做不了什么。 那就眼睁睁地让小矮星再次跑掉。 哈利轻轻地说。 在黑暗中怎么可能抓得到一只老鼠？ 赫敏着急地说。 我们做不了什么，我们回来是为了救小天狼星，不能做别的。 好吧。 月亮从云彩后面钻了出来，他们看到场地那边那对小小的人影站住了，然后有了动作。 是卢平， 赫敏低声说。 他在变形。 赫敏， 哈利突然说， 我们得走。 不行，我一直跟你说 不是去干预，卢平马上就要冲进禁林，正好来我们这儿。 赫敏倒吸了一口气。 快， 他轻叫道，冲过去解开巴克比克。 快，我们去哪儿？往哪儿躲？摄魂怪就要来了。 回海哥那儿去， 哈利说， 那现在没人，快走。 两人使出全力飞奔，巴克比克稳稳地跑在后面，他们能听到狼人在后面嚎叫。小屋出现在眼前，哈利冲到门前推开了门，赫敏和巴克比克从他身边闪了进去。哈利冲进屋里，转身插上了门。猎狗牙牙大声狂吠。 嘘，牙牙，是我们。 赫敏赶忙走过去挠挠他的耳朵，让他安静下来。 好险， 他对哈利说。 是啊。 哈利望着窗外，从这里很难看到外边的情形。巴克比克发现自己回到了海格屋里，似乎很高兴。他在壁炉前躺下，满足地收起翅膀，看样子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盹儿。 我想我最好还是出去， 哈利缓缓地说。 暂时看不到事情的进展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。 赫敏抬起头，表情有些怀疑。 我不是要去干预， 哈利忙说。 但如果看不到进展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救小天狼星呢？ 嗯，那好吧，我跟巴克比克在这等着。可是哈利，多加小心，外面有狼人，还有那些摄魂怪。 哈利走了出去，小心地绕过小屋，他听到远处有犬吠声，这意味着摄魂怪正在围住小天狼星。他和赫敏很快就会跑过去。哈利朝湖面望去，心脏像在胸膛里打鼓一样，那派出守护神的人随时都会出现。一时间，他站在海格的门前犹豫不决，不能让人看见，但他并没想让人看见，他只想看看，他必须知道。摄魂怪来了，在黑暗中从四面八方显现，沿着湖边飘行。他们正在离开哈利所站的地方，朝对岸飘去。他不用靠近他们。哈利跑了起来，脑子里只有他的爸爸。如果那个人是他，如果真的是他，他必须知道，必须弄明白。离湖面越来越近了，但看不到一个人影。他能看到对岸有一点点微弱的荧光，是他自己正在召唤守护神。挨着水边有一丛灌木，哈利扑到他的后面，焦急地透过树叶的缝隙窥视着。对岸的荧光突然灭了，恐惧与激动袭上他的心头，就要来了。 快呀！ 他小声呼叫着，四下张望。 你在哪儿？ 爸爸，快啊！ 然而，没有人来。哈利抬起头，望着湖对岸的那圈摄魂怪，其中一个正在脱下兜帽。那个帮助他的人该出现了，可是这次没有人来。突然灵光一闪，他明白了，他看到的不是爸爸，而是他自己。哈利从灌木丛后一跃而出，抽出魔杖。 护神护卫！ 他喊道，从他的杖尖挣脱出一个东西，不是不成形的云雾，而是一头灿烂夺目的银色动物。他眯起眼睛想看清它是什么，好像是一匹马，无声地从他身边飞驰而去，奔过黑色的湖面。他看到他俯首冲向那一大群摄魂怪，现在他绕着地面上那几个黑影疾驰，摄魂怪纷纷后退散开，引入黑暗中不见了。守护神调转身，越过平静的湖面，慢慢地朝哈利跑来。他不是马，也不是独角兽，而是一头母鹿，像天上的月亮一般皎洁。他在向他跑来，他在岸边停住，用银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哈利，蹄子在松软的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他缓缓地低下那一对鹿角，哈利看出来了， 尖头叉子， 他轻声说。可是当他颤抖的指尖伸向那灵兽时，他却消失了。哈利站在那儿，手仍然伸着，随后心猛地一跳，听到身后有蹄声。他转过身，看到赫敏拽着巴克比克冲了过来。 你干了什么？ 他气急败坏地问。 你说你只是看看呢？ 我刚才救了我们的命， 哈利说。 到这儿来，躲到灌木丛后面，我给你解释。 赫敏听了刚才发生的事，嘴巴又张开了。 有人看见你吗？ 有，你不是一直在听着吗？我看见我了，但我以为是我爸爸。没关系。 哈利，真不敢相信，你召来了守护神，把那些摄魂怪都赶跑了，那可是非常非常高深的魔法。 我知道，我这次能做到。 哈利说， 因为我已经做过了。这能说得通吗？ 我不知道。哈利，看斯内普。 两人一起从灌木后向对岸张望，斯内普醒过来了，正在变出担架，把毫无生气的哈利、赫敏和布莱克搬上去。另一副担架已经悬浮在斯内普的身边，那上面无疑是罗恩了。然后斯内普把魔杖举在身前，把担架运往城堡。 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 赫敏看看表，紧张地说：“ 离邓布利多所上校医院的门还有45分钟左右，我们必须救出小天狼星，然后在有人发现我们失踪之前返回病房。” 他们等待着，望着湖中浮云变幻的倒影，身旁的灌木在微风中低语。巴克比克闲得无聊，又找起虫子来。 你认为他已经在那儿了吗？ 哈利看着表问。他抬头望着城堡，开始数西塔楼右边的窗户。 看， 赫敏低声说， 那是谁？又有人从城堡里出来了。 哈利朝黑暗中望去，那个人影匆匆穿过场地，走向一个出口，腰间还有什么东西闪着寒光。 麦克尼尔， 哈利说， 那个行星官，他去找摄魂怪了。是时候了，赫敏。 赫敏把双手放在巴克比克背上，哈利扶他骑了上去，然后自己蹬着低处的树枝坐到他前面。他把巴克比克的绳头绕过脖子拉过来，系到他项圈的另一边当缰绳用。 好了吗？ 他小声对赫敏说。 你最好抱着我。 他用脚跟磕了磕巴克比克的肚子，巴克比克笔直地升上了夜空。哈利用膝盖夹住他的两肋，感到那一对巨大的翅膀在他们下面强有力地扇动着， 赫敏紧紧搂着哈利的腰，他听到他喃喃地说：“ 哦，不，我不喜欢这感觉，哦，真的不喜欢这感觉。” 哈利催促巴克比克向前飞驰，他们静静地飞向城堡上层。哈利用力一拉左手边的绳子，巴克比克朝左拐去。哈利努力数着快速闪过的窗户。 吁！ 他轻呼，一边用全力把绳子往后拉。巴克比克减慢速度，他们停住了，只是不断地上下浮动几英尺。鹰头马身有一手扇动翅膀以保持凌空。 他在那儿！ 哈利叫道。在他们伸过那扇窗户时，看到了小天狼星。当巴克比克的翅膀落下时，他伸出手，急促地敲了敲窗玻璃。布莱克抬起头，哈利看到他的嘴巴张大了。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跑到窗口想打开它，可是窗户锁着。 后退！ 赫敏对他说。他抽出魔杖，左手仍揪着哈利的袍子的背面。 阿拉霍，动开！ 窗户一下子打开了。 怎么？ 布莱克瞪着鹰头马身有一兽无力地问。 上来，时间不多了， 哈利说，紧紧抓着巴克比克光滑的脖子两边把他稳住。 你必须离开这儿，噬魂怪马上就要来了，麦克尼尔去找他们了。 布莱克双手撑住窗框，把头和肩膀伸了出来，幸好他很瘦。几秒钟后，他就把一条腿跨到巴克比克背上，骑在了赫敏的后面。 好了，巴克比克，上去！ 哈利扯动绳子说：“ 上塔顶去，快！” 鹰头马身有一兽扇动巨大的翅膀，他们又高高升起，到了西塔楼的塔顶。巴克比克哒哒地降落在叠墙上，哈利和赫敏迅速从他背上滑了下来。 小天狼星，你快走吧！ 哈利喘着气说：“ 他们随时可能去弗利维的办公室，会发现你失踪了。” 巴克比克用前蹄刨着地面，扬起尖尖的脑袋。 那个男孩罗恩呢？ 小天狼星急切地问。 他不会有事的，现在还昏迷着，但是庞弗雷女士说会把他调养好的。快快走吧。 但是布莱克仍低头望着哈利。 我怎么感谢？ 快走！ 哈利和赫敏一起喊道。布莱克让巴克比克掉过头，对着空旷的夜空。 后会有期， 他说。 你真不愧是你父亲的儿子，哈利。 他脚跟一夹巴克比克的肚子，哈利和赫敏往后跳去，巨大的翅膀再次展开，鹰头马身有一兽飞了起来。哈利目送他驮着背上的人越飞越小，然后一片云从月亮前面飘过，他们不见了。